边。 北京时间15:30。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 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:30、下午3:30，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 请大家准备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下面再做一遍广播体操。 广播体操做完了，下次再见。 一二三， 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 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、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